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 放 牧， 放肆 扩 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下面和你一起来听李健的歌。王小波曾经说过，有趣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很多人的幽默是靠抖包袱。我觉得李健的幽默呢，不会让人爆笑，但往往会让你会心一笑。他的幽默是和风细雨的，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有一种让人舒服的分寸感。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有高情商和高智商作为支撑的。出道多年，负面新闻基本为零的李健，一直和喧嚣的娱乐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爱读书，也爱品茶，喜欢复古的黑胶唱片，尊重真正爱音乐的音乐人。翻唱别人的歌，他一定会亲自打电话征求对方的同意。遇到了欣赏的后辈，他也会给予最真诚的帮助。我觉得真正的幽默家一定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高级幽默是需要人有比较丰富强大的生活体验的，经历过生活的真相和考验之后，挺过这一切之后，对自己和社会残酷事实的都嘲讽，这种嘲讽里面有一种释然情绪和放松的状态。希望我们也可以像李健一样，一路活得通透，活得潇洒。 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地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

可能会去淘汰相见恨早的你。这就是自由择偶当中机会的风险。但是自由择偶的背后是承诺和责任，有了承诺，婚姻才会长久。幸福的婚姻是两个人经历友情、爱情、亲情、恩情阶段的过程，你同意吗？ 计较些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是快乐，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如果你想离开我， 刚刚看好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希望很想找到一个人一起去逛宜家，两个人为以后一起住的小屋子挑选可爱的家居用品。想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对我说，你这个幼稚鬼， 买这个干什么呢？一点用也没有。然后他捧着一个看上去超丑的东西，爱不释手。结完账，一起把买的东西放进小车开回家，为什么东西该放哪里而吵嘴，然后再和好，再一起去超市买晚饭的食材。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幸福的状态。你对幸福又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

我觉得经典就是经久不衰，很多年之后吧，就是无论你想到的看到的都觉得它是无可替代的。费玉清的那个一剪梅，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儿童时代的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都是百听不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总有人跟我抱怨生活很难，也有人会说先生存再生活好了。但是我发现，当你忙完了生存之后，生活已经荡然无存了。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呢？ 你说你好孤独，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 看到一句描绘结婚的定义，觉得蛮有意思的，说结婚就是给自由穿一件棉衣，活动起来呢可能会不方便，但是冬天来的时候呢会觉得挺暖和的，很温暖，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好了，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